11月24号2013年的惊会天下，咁啊喺录音室入边有我啦，大伟啦，咁亦都有安东尼啦。 大家好，大家好。 系啦，咁啊，我哋当然啦，会讲翻系上个礼拜嗰个会市嘅情况啦，咁都相当活跃喎，吓上个礼拜几好炒噶。 其实好炒嘅，上个礼拜嗱，好似个 Euro 啊同埋个磅咁，其实炒上炒落啊，炒完落去之后，跟住佢又夹翻上嚟咁。啊！但係都係喺我哋即係嗰個 suggest 個 range 裏面啊。咁其他嗰啲貨幣嚟講咧，其實就美金係偏強啲嘅。講真句就 係 啊。咁你譬如好似個 dollar yen 咁，佢最高去到101嘅三十幾，即係都叫做高收啦。 嗯 啊。咁而其他嗰啲澳洲紙啊，就一路碌落去啦。紐紙嚟講都叫做咩咧？即係比起前個禮拜嚟講，都叫做跌咗好多。咁即係其實大致上個勢嚟講，如果我哋揞埋 Euro 同埋揞埋個磅嘅話咧，其實美金係偏強嘅啊。咁但係如果你係加埋個英磅同埋加埋個 Euro 落去嘅話咧，啊，我哋又好似表面上嚟講個美金又好似唔係話真係咁強喎咁啊。即係我之前我已經講啦，好多時嚟講佢係托高一兩隻 currency 啦，啊，就走去撳其他，即係走去執其他嘅 currency。即係上個禮拜亦都有少少咁嘅情況咯， 但係咧咁最主要都係睇翻嗰個會議記錄嘅啫，因為美國嗰、那個情況係嘛？ 其實美金上個禮拜轉強咧，就應該係喺禮拜三開始嘅。禮拜三咧最主要嚟講就係佢出咗一個會議記錄啊。咁而嗰個會之前嚟講咧，你譬如話 Janet Yellen 啊，即係後任嗰個聯儲局主席，或者係而家嗰個即係現任嗰個 伯南克啦。 咁佢哋其實咧就出嚟講嘅嘢咧，其實都係話撐 QE， 即係話就算係開始退市嘅話咧，個利息都應該係咩啦？即係個利率都唔應該咁快升住啊！咁而Janet Yellen嘢都講就係話個 QE 其實對個美國經濟咧係利多於弊啊！即係講呢啲咁嘅嘢，咁其實好似就咩啦？好似就係話QE 唔會咁快完，即係咁快就開始收水啊咁。咁但係實際上嗰個會議記錄出嚟之後，大家都睇到咧，就係話原來與會成員裏面咧，即係個 FOMC 裏面咧，係有好多人咧都係認為咧，就係話應該開始考慮幾時，即係定個時間表幾時開始收水，幾時開始結束個 QE 嘅。咁而亦都有講就係話咩啦，就應該係喺未來嗰幾次會議裏面咧。就應該係喺其中一次就會開始就係話咩噶啦，反就落實嗰個減少買債噶啦。咁佢局面， 但係嗰個減少買債情況咧，我估計應該都會到下年嘅下半年先至真係實施嘅喎，因為咁嚟緊就有感恩節啦，咁佢個聖誕節之間啦，咁佢嗰個shopping 咧個次數咧，咁本來以前咧就有都有兩次或者三次嘅，今年就縮短到兩次，咁我又要等，跟住到即係1月15号嗰日咧，咁又話會諗下呢個上限嘅問題啦嚇。 係啦， 跟住又到2月7号嘅時候咧，咁又要面對問題，熄燈啦，咁啊點辦啊？又停擺啦，咁其實都係第一季都冇乜可能會退到市喎，下年。 理論上就係咁樣咯，咁但係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個匯市走勢嘅話，大家都知道近期嚟講都係炒一個 term 叫 tapering， 即係話幾時開始收水咧咁啊，咁即係佢其實美金來來去去上上落落嚟講咧，其實都係同嗰個收唔收水有關，即係總之大家見到就係話唔係喎，可能會睇今年之內會收水喎，咁美金就彈咗上去。跟住大家都有一個感覺就係話唔係喎，應該等到明年喎、哦，咁明年第一季啊定點啊嘅時候，個美金又俾人執翻落去，即係其實來來去去都係玩緊呢一樣嘢咯， 都係玩消息， 係啦，冇錯啦，即係但係嘅實際上嚟講亦都係講就係話你要睇住美國嗰啲數據，如果佢個數據真係話繼續係陸續有進展，佢個經濟增長步伐啊，或者佢個就業情況啊，係一路咁改善嘅話咧，其實嗰個美金係真係會有，即係佢美國聯儲局係真係會有機會係提早收水，而令到個美金上去即係佢其實最而家最大嘅concern，即係最大嘅關注咧，其實就係話佢真係唔可以俾個資產負債表嘅 balance sheet 就係一路膨脹落去咯。所以其實聯儲局收水其實應該係時間問題，咁好似你所話齋啦，就係話佢會唔會係咩咧？即係會唔會下明年下半年？我睇就未必會嘅，因為其實個市大家到而家為止咧， 亦都開始有人估就話，就算下個月議息嘅時候都已經會有機會收水啊。咁就算唔估下個月嗰啲咧，都仍然係認為咧就話明年第一季咯。啊，咁好似你所講就話美國喺明年嘅二月之前，佢仲要面對兩個問題，就話面對嗰個國債嘅上限啊，同埋夠即係嗰個預算嗰個撥款嘅問題啊。咁會唔會話真係喺呢兩個問題即係未解決之前，佢就走去做一個 tapering 咧，即係做一個收水嘅行動咧？咁啊，即係呢樣嘢大家都係靠估咯。我覺得就，但係如果俾我自己嚟睇咧，我就覺得應該都係咩嘅啦？應該就係話啊，明年一月或者三月嘅機會會比較大啲咯。即係如果你真係完全等呢啲嘢過曬之後啊，你先至收水嘅話咧，就叫做合理啲。咁但係如果你話佢真係話喺一月嘅時候開始踏出呢一步嚟講，亦都唔奇，因為其實拆老是沙煲啫，即係佢又唔一定要話一開始嘅時候要好出好大嘅力度，好重嘅力度。 係咁啊， 咁所以佢其實都係咩啫嘛？咁你八百五十億 過河 啊？我八百五十億，我減一百億，其實只不過係俾一個信號嘅市場，順便可以睇一睇個市場反應啫嘛。其實冇乜大不了嘅，講真句。近期嚟講，你見嗰啲咁嘅啊匯價嘅上上落落嚟講咧，其實亦都係同啲經濟表現係有關嘅。嗱，其實我哋可以逐樣講啦。好似個 Euro 咁啦，咁嗱，其實個 Euro 碌落去嘅時候咧，就最主要嚟講就係話咩啦？就傳出一樣嘢咧，就話歐洲央行有官員講就係話會，即係有幾個，其實唔止一個嘅，有幾個人走出嚟講嘅，啊，就話會。有機會行一個存款嘅負利率，咁而呢一樣嘢嚟講咧，就令到令到個 Euro 咧就碌落去嘅，即係其實走出嚟講嘅包括咩咧？包括就係話佢嗰個副行長啦，副行長叫做咩 Constantio， 好似叫做啊，佢個係啊， 升天個名啦嚇，變出嚟㗎啦， 係啦係啦。咁佢講話乜？佢講咩嘛？佢話啊，有機會行即係負利率，甚啊，亦都會有機會咧，係可以做即係啊做 QE， 即係可以去買債咁啊。咁、那個 Euro 咪跌落去咯。咁啊，後屘點解可以爬翻上嚟咧？咁最主要嚟講就話德國嘅數據勁咯。啊，因為德國嚟講咧，就嗱佢出嘅數據嚟講咧，就譬如話 PMI 啦，咁佢嗰個無論係綜合數據，即係綜合嗰個指數啊。製造業指數啊，或者係個服務業指數咧，全部都係向好嘅啊。咁而其後咧就啊一再啊喺上個禮拜初嘅時候公布嗰個投資者信心指數個 ECEW 咧啊，其實亦都係向好，由 52.8 升到上去 54.8 嘅啊。咁到後期嚟講咧，去再公布埋嗰個 IFO 嗰、那個即係啊商業信心啦啊，亦都係由 107.4 升到上 109.3。即係你見到就係德國嘅經濟咧係零，係真係好，真係非常 之。寫標上去咁樣樣啊！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咪一個德國，你咪咩咯？托起個 Euro 咯，即係啲令到啲人覺得啊，歐元區嘅經濟啊，原來係即係你嗰、那個啊火車頭德國係咁好嘅時候，咁、那個 Euro 冇理由會跌落去啊！ 但係東歐嗰啲好慘啊！咁樣 咁呢個或者我哋做一個下個禮拜，即係即係今個禮拜嘅預測嘅時候咧，啊，我哋再做一個比較詳細啲嘅分析。其實我都唔係咁睇嗰個 Euro 嘅，啊，咁只不過話上個禮拜嘅市況係話個 Euro 嘅走勢咧，就係先跌後升，啊，就係受呢啲咁嘅因素影響咯。啊，咁而另一隻即係冇乜點跌嘅貨幣咧，就係只英鎊啦。因為個英鎊嚟講，上個禮拜收喺16.12.24，咁其實比起前個禮拜16.13咧，係升咗足足一個美仙有多嘅。啊，咁呢個其實亦都唔奇啦，因為其實我係見到就係英國嘅經濟真係零零舍舍比歐元區好嘅。 啊， 咁即係係啦，你無論係嗰、那個啊 GDP 又好啊。或者係其他嘅數據都好，英國嘅經濟其實係真係咩嘅，真係唔差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你譬如話啊個英鎊真係碌到落去160邊啊，或者160樓下嚟講，其實只要佢個經濟仲係維持到咁嘅強勁步伐嘅話咧，其實真係唔怕買嘅。即係短期之內，我都係覺得應該係喺160到163，即係162.80啊呢啲咁嘅位置裡面走嚟走去嘅個英鎊就啊。咁其他嘅 currency 方面咧，就零零舍舍係弱啦。你譬如好似個日本紙咁啊，即係好啊，上個禮拜升到上101樓上啦。咁其實好耐冇見過啦。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就係話，第一，你日本嘅數據係差嘅。你譬如好似嗰、那個 啊貿易嗰個收支咁啦，啊佢個貿赤係擴大咗嘅。嗱、啊，咁我哋都講過啦，就係話啊，日本點解日本紙會可以轉弱咧？其實就因為佢已經開始出現個貿赤嘅時候咧，啊咁而從而咧就係話美國佬亦都係放佢一馬，咁咧即係之前嚟講你貿易有個盈餘，經常帳有盈餘，啊你經濟弱我都唔放過你啦。咁但係而家嚟講，見到你個貿易已經開始出現一個逆差，即係出現一個赤字嘅時候。啊、我相信美國佬都已經開始即係放鬆翻少少，就係、是、你要貶值嘅話，我咪俾你貶值多少少咯咁。嗱、啊，呢個係咩啦？嘅其一啦。咁第二個令到個 yen 轉弱嘅原因咧，啊就係、是、嗰個咩啦？即、就、係、是、個 sentiment 方面其實都幾睇淡啊。因為上個禮拜好似有啲數據出嚟咧，就係講話嗰個正沽空嘅合約嚟講咧，係唔知二月以嚟最多嘅，即、就、係、是、個日本紙嚟講。 系 啊，即系表示咧，就系、是、其实好个 market， 其实普遍嚟讲咧，都几睇淡个 yen 啦。啊，呢个第二个 yen 即系日元跌嘅原因啦。咁第三个原因咧，就系、是、啊，其实就系因为个美股啊，或者系即系个股市咧，就表现系好啊。咁变咗就系话好多人即系嗰个投资者嚟讲，佢嗰个风险位立咧，其实提升咗嘅。即系变咗就系话啊，咪股票咁好，走翻入去炒翻一两转啊咁啊。咁而你如果要借錢炒股票或者係炒其他嘅啊投資工具嚟講，最好嘅融資貨幣當然又係個 yen 啦，因為第一佢升極升唔到去邊，第二佢嘅利息平啊，咁所以其實你而家亦都有翻一個 carry trade 嘅情況出現，就係話啊借日本紙走去炒其他嘅啊股市啊，或者係炒其他外幣啊，咁從而套息。咁所以個 yen 咧係零零舍舍就真係咩嘅？即、就、係、是、我上個禮拜嚟講，我都覺得就係、是、個 yen 應該啊、圍繞住100，即係100之間咧，起碼嚟講增持一段時間， 少兩次啊。 咁、啊、但係佢最收尾佢都彈咗上去啦。咁其實都係咩嘅？都係同佢本身嘅經濟啊，同埋客觀嘅因素嚟講，即係有一啲關係。 唔係大家都 expect yen 係不斷咁弱嘅， 咁亦都求人得人啦。講 即係不斷咁強啦，即係弱嘅意思係佢嗰個貨幣弱啦。 係啦，咁如果唔係嘅話，有即係阿安倍晋三佢都唔使一支箭發完有一支箭，咁其實佢都係想懟殘咗日本紙嘅啫。講真， 嗯 啊。咁至於其他嗰啲啊商品貨幣啦，即係嗱，瑞郎其實都係冇乜好講噶啦。講真句，雖然佢上個禮拜波幅好似叫做闊咗少少啊，闊咗啲啦，咁即係啊上高就0.9189，下低0.9063，都叫做有120点波幅啊。咁但係亦都我都係覺得就係話瑞郎其實冇乜特別因素嘅，即係睇住個 euro 咯，個 euro 強嘅時候，咁佢又跟住強咯；個 euro 弱嘅時候又跟住弱咯。啊，咁。至於嗰啲商品貨幣咧，就零零舍舍弱啦。咁最主要嚟講咧，啊就係話好似個澳洲紙嚟講，啊第一中國出嗰個 PMI 數，即係製造 PMI 嗰個咧就轉弱咗啦。咁我知道就係話，大家息息相關嘅啦，澳洲同埋中國的經濟。啊，咁第二咧就係話佢嗰個澳洲佢亦都出咗個會議記錄。個會議記錄裏面講咧，就係話如果真係有需要咧，啊。佢就唔排除會進一步減息，啊，咁即係話表示咧，就係話澳洲咧，其實都仲係啊咩嘅，就仲係 高位 係 啦， 有機會去減息啦，即係起碼嚟講呢一個減息周期可能仲未完結啦，呢個其一啦，啊，咁第二咧就係話佢嗰個啊央行行長咧，即係澳洲央行個行長啦，史提文斯啦，啊，佢上個禮拜亦都走出嚟講，就係話。個澳洲紙都仲係過強，即係比起個經濟嚟講，啊，亦都唔排除咧，啊，透過干預咧，就係、是、要即係、就是、一個可行嘅工具，就係、是、啊要嚟應付嗰、那個啊，即係係一個可行選擇啦，就係、是、話要嗰、那個防止個澳元過強嘅，啊，即係變咗就係話大家 出口啦，係咯。 系啦，大家都睇到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佢對而家嘅匯價嚟講，佢都仲係想去繼續弱落去嘅，即係仍然覺得佢而家個匯價偏高嘅。咁所以其實嗰個澳洲紙咪咩咯？上個禮拜正美澳洲紙對美金其實碌咗2.1%，即係跌咗2.1%啊。咁亦都維持翻近期嘅弱勢啦。咁都係正常嘅，我覺得。咁尤其是我哋知道，除咗睇中國嘅經濟之外，亦都睇個黃金啦。 因為澳洲嚟講，我哋亦都係其中一個比較著名嘅黃金生產國，就係出口國啦。咁我見到上個禮拜嘅黃金，其實即係個走勢其實係好差咯，即係碌到落去一二四幾嘅，咁即係比起近期嘅高位嚟講，就算係前個禮拜，你都咩啦，收喺一二百幾，咁其實都碌咗40蚊，都成咩噶啦，都成3-4% 噶啦。咁所以個澳洲指弱啦，其實亦都有理由啦。咁至於個紐指咧，就紐西蘭嗰邊有機會加息，咁所以佢紐指比起個澳洲指嚟講咧係偏強嘅。而澳洲指對美金啊跌2.1% 啦，個紐指對美金嚟講咧係跌1.7% 嘅啫。咁即係反映咧就係話個即係仍然有好多人咧係沽個澳洲指就買個紐指。咁最後就講翻只咩啦？講翻只加字啦。加元方面咧，就第一就係話你嗰個油價都一路嚟講都係偏軟啦，即係近呢幾個禮拜嚟講啊。咁就算係上個禮拜去出嘅數據，即係譬如嗰個 retail sales 上個禮拜唔出啦，就升1%。咁比起前個月嗰個升0.1%，其實係非常之、那個數據表現係非常之好咁。但係因為嗰個商品嗰、那個價格嚟講咧，都仲一路偏遠，所以冇錯啦。所以其實嗰個澳洲紙啊、紐紙啊、加紙啊咁，其實我哋都叫做低收咯，即係可以講就係、 是。咁但係差唔多進入冬季啦，點解個油價都係會偏遠嘅？都唔使係會提高翻啊？ 油價偏遠咧，就係話第一嗱，其實有好多嘢咧，即係譬如話好似你啲取暖油啊或者咩嚟講咧，其實已經係俾嗰啲天然氣嗰啲咧就取代咗噶啦。即係但係已經唔再咁依賴嗰個石油啦。咁而喺地緣政治方面咧，其實伊朗亦都係同嗰啲西方國家嗰度，即係重新再開始個談判嚟講咧。咁啲人覺得就係話會有機會傾得成 啲， 係 啦。 係啦，冇錯，你有機會傾得成嘅。咁或者你唔抵制伊朗嘅時候，咁你嗰個油嘅供應咪會多咗咯。咁仲有就係話你其實好似美國佢自從發展嗰個頁岩氣之後咧，咁其實佢嗰個石油嗰個 需求大減啦， 係啦，因為佢其實已經可以自供自給，甚至乎出口窿。我哋知道不嬲嚟講，美國係一個最大嘅石油入口國嚟嘅，咁即係一個石油嘅消費國，亦都係一個石油嘅進口國啦。咁但係而家嚟講，佢已經係可以咩啦？可以自供自給，甚至乎可以有油走，即係有嗰啲咁嘅油啊、氣啊嗰啲走嚟出口嘅話，咁其實對成個能源市場嘅生態咧，其實已經係會有一個重大嘅改變咯。即係大家亦都係需要留意呢一樣嘢咯。咁今講翻今個禮拜嗰個咩咧？講翻今個禮拜 range 啦。咁、那個 Euro 方面咧，咁其實佢上個禮拜跌到落去1.34邊嗰度有支持，咁跟住上翻1.355收市。咁其實咧就歐元區裏面咧，其實係經濟兩極化，其實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嚟嘅。你好似上德國嘅經濟強啦，我見到就係話，你無論係個 PMI 又好，無論係嗰、那個投資者信心又好，即係個 ECEW 又好，或者係嗰個商業信心 IFO 啊又好，全部德國都好強。咁但係你德國強，其他國家又點咧？咁好似跟住你後邊嗰個法國咁。跟唔到喎，好明顯就係話嗱，佢個 PMI 上個禮拜出嚟咧係非常非常之曳嘅。咁無論係嗰、那個咩啦，那個製造業嚟講咧，佢係半年新低啦，由49.1就碌咗落去47.8啦。就算係個服務業嚟講咧，更加係由一個擴張區啦，就變咗落咗一個萎縮區，由50.9咧就跌到落去48.8嘅。咁我你再加埋就話之前嚟講咧，出個 GDP 嚟講咧，就德國有增長0.3%，但係法國咧就係萎，即係亦都係負增長0.1%嘅。咁好明顯見到就係話連法國都跟你德國唔住啦。咁你出現咁樣會出現咁乜嘢情況咧？就話咁你可唔可以 Euro 係因為德國一個國家強而繼續即係無止境咁升上？我認為唔得咯。咁所以今個禮拜我俾個 range 嚟講咧，亦都唔會話即係脱離太遠咯。我覺得就係話，上高嚟讲，我俾到进去都系1.36-1.40咯。咁下低嚟讲咧，我觉得仲系会有机会试翻1.34边嘅。咁所以今个礼拜我俾个 range 咧就系1.34-1.3640。咁、那个 yen 嚟讲咧就其实 yen 咧就真系比较难测嘅。咁 亦都近期嚟講係非常之多不利嘅數據啦。咁我知道就係話佢係由70幾碌落去嘅時候咧，最高係應該去過如果我冇記錯，應該103-120咁上下位啦。咁我覺得就係話會唔會咁快又再試翻嗰啲位咧？咁應該暫時嚟講，我覺得唔會住。咁今個禮拜我俾個 range 咧。就係99.8到101.8，我俾200range，咁希望就係話，如果見到呢啲位嘅話，就不妨入市即係高估低揸啦，即係對個美金我覺得我覺得嗰、那個dollar yen 嚟講，暫時嚟講都係會喺呢個區間嗰度橫行一段時間，即係譬如喺100到102之間橫行一段時間先再揾個方向，即係每一隻 currency 都唔會話真係話單邊咁上去，都係反反覆覆啦。就算好似個 yen 咁你沽咗嘅，當然而家叫做咩啦？叫做唔使再喺水裏面游嚟游去啦，即係已經翻咗岸邊啦。咁但係實際上嚟講，佢都係咩？一個大浪都曾經衝過來93幾嘅時候如果你唔識游水嘅，即係或者冇足夠本錢去守嘅話，其實你都俾佢沖散咗嘅會咁所以今個禮拜嚟講，我俾個 range 都係99.8到101.8。咁至於個英鎊嚟講咧，係比較強啲嘅，即係無可否認。因為其實如果你 Euro 你都可以碌咗落去之後升翻上嚟嘅，英鎊更加有條件啦。因為第一就係話佢經濟好過你歐元區，第二咧就係你歐元區有事嘅時候咧，英鎊可以發揮到一個避險嘅作用。因為歐洲嘅資金如果留喺歐洲嘅話咧，好有機會咧，就係話會過咗去英國係會，即係英鎊係會著數嘅。 係 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反而如果你話要揸嚟講，即係比較大嘅上升空間嚟講，我睇英鎊嘅上升空間會大過嗰、那個Euro 咯。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唔會話真係升得太多咯。今個禮拜個 range 嚟講，佢就上個禮拜收咧就162.24。咁但係上高嚟講，我都係覺得唔會話升得太多。我上高嚟講，我都係俾16280。咁個 range 咧，我俾咗係16040到16280啦。我相信就算去過16280嚟講咧，都係幾十點嘅啫。16350係一個好大嘅阻力位。咁瑞朗嗰方面其實真係唔係好想講，因為其實瑞朗真係都冇乜特別嘢講嘅。咁我就咁俾個 range 咧，就係話嗱個 range 我俾就係0.9020到0.9160嚇。咁至於嗰啲商品貨幣嘅方面咧，澳洲咧就好明顯係想過澳洲紙跌嘅啦。咁但係我認為咧就係話個澳洲紙就算係偏軟，暫時嚟講都唔會咁快跌穿90嘅。所以今个礼拜我俾个 range 咧就系0.9040到0.9280，最主要嚟讲咧，我认为就系话澳洲想个澳洲纸弱，而个澳洲纸咧，佢真系亦都冇乜条件做一个比较大嘅反弹。我相信就算系反弹嚟讲，都系去到9.259.80呢啲位，其实都几准噶啦。 系 咁下低嚟讲咧，就去咗或者会有机会试90，但我认为就唔会咁快穿住咯。咁所以個 range 嚟講，我俾9040到9280咯。樓指方面會比個澳洲指強少少。咁因為最主要就係話明年一月去，即係明年年頭嘅時候會有機會加息啦。咁始終我哋都要睇個息率嘅因素啦。因為佢個樓市都仲係比較過有少少過熱嘅情況。咁今個禮拜我俾個 range 咧就係0.8060到0.8320。咁其實都睇得佢幾好㗎喇，因為上個禮拜去收呢就收0.8188嘅啫。即係我如果比上高0.8320嚟講，我覺得其實有少少比多咗，不過都冇所謂啦，因為相比起啲澳洲紙嚟講，我都係睇好個樓指多少少嘅。咁至於個最後就係個加指啦，係啦。加指嗱，我上個禮拜俾個 range 咧就係103.5到1052啊，咁結果咧就係話佢出嚟個高低位咧就係10.45到10.569，即係好似每邊移高咗50點咁上下啦。咁我覺得就係話都仲係喺呢個 range 裏面，即係大位嚟講咧，應該係102-106。咁如果你將佢收窄嚟講，佢而家比較偏弱少少咧，我覺得應該都係103.80到105.80啦，即係如果200點嚟講， 我相信好穩陣啦，即係應該都會喺呢個 range 裏面啦。但如果大家見到個加指係 105， 即係啊 dollar can 啦，係105.50附近咧，啊其實可以嘗試下入去沽咯。咁今個禮拜個 range 嗰邊就即係嗰啊就係咁樣俾法啦。咁希望能夠幫到大家都係話繼續咩啦，即係其實啲 希望得期啦。 系啦，希望佢能够维持到呢两三个礼拜嘅水准啦。其实呢两三个礼拜，其实我相信，如果跟住啲 range 入市嚟讲，都个斩获个收获嗰方面都其实都唔错噶啦。 咁希望大家咧就跟住阿安东尼嘅价位就做翻啦吓。咁啊，咁今个星期嘅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星期我哋再同个汇市再做一个预测同埋一个检讨啊。 系啦，OK， 拜拜。